现在呀，我们继续今天的妞妞讲故事。今天这个故事呀，还是关于地质馆的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呢，叫做《名字 DIY 的荣誉》。在整理活动花絮的时候啊，妞妞看到了那张的，在整理活动花絮的时候，妞妞看到了一张嵌有宝宝们的名字的名单，上面呢大小不一，纵横交错的排列着。妞妞这组，我写上。 哎呀，妞妞，郁闷。 没事，你到时候剪吧。 那还不重新？ 重来吧，重。